down. I still got you on my mind. Starting from the end. 0533匿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6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河南省公安厅要求2017年年底全省每个行政村都需设立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农村地区驾驶摩托车佩戴头盔率需达到70%以上。西安公布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服务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参保单位和群众办理包括停保续保、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15项服务，可实现最多跑一次。昆明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征求意见近日公布，编造传播虚假灾害性天气预报或被处以最高50000元的罚款。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区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高温可达到37度以上。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啊，有雪雷陪着你。这是咱们中国跟意大利两国联合警务巡逻项目已经开始了啊，在罗马已经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是个具体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我们中国10名警员将会穿着警服，在像他们是经过了意大利语的培训哈，然后去到罗马呀、佛罗伦萨呀、那不勒斯呀、米兰啊一些旅游景区进行巡逻。但是呢，咱们这个10名中国警员是不携带任何武器的，主要就是走路。徒步巡逻，目的呢，就是要帮助一些在意大利旅游的咱们中国游客。当然，不过我听说哈，咱们的警察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碰到中国人，让解决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那第二多的问题是，警察，我的钱包被意大利的小偷偷了，怎么办？

OK， 今天这一次呢，我是想了很久，因为最近这几天我真的是加班加的头疼脑热的。刚刚在办公室里，我就跟我的一个女同事抱怨哈，我就说我这日子过得，哎呀，我都想骂人了，我觉得我活得比狗还累。我同事说啊，雪蕾，你觉得你跟狗一样啊，活得累的？那你就错了，狗没你这么累的。你看我家狗儿子，活得可比你轻松啦。我说那你看我这个夏天我真的是胖得跟猪一样哎。同事说，雪蕾，猪的体脂含量只有15%，你到50%了吧？狗还每天给人亲亲抱抱举高高呢，雪蕾，有谁举得动你呀？我很爱我的这位同事。 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的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的学会平静的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曾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缘，走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作家说的，他说当你特别是作为现代人哈，可能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状态，所以当你没有力气再往前走的时候，但是呢你发现后面也没有余地让你往后退，原地踏步呢又让人很焦虑，就

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说到这么好人坏人哈，其实这个世界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进行的。比如说，这是我最近的心得哟，你吃早点的时候可以吃到加了水的那种淡淡的醋，你去看电影呢，票房可能有水票是吧，那种不是真实的票房。现在影视界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标杆，就是某一些网络综艺节目或电视剧，它的网络日点击播放率3亿。各位，一天的点击率超过，一天的点击率达到3亿的人次。我觉得这个数据啊，不论是行业内的人还是行业外的人，现在听到这个数据都开始在地上找自己的下巴，你知道吗？但是呢，有人说评价说哈，不论是你以什么样的计算方式，注了多少水，不论是怎样的理由，不论是你是什么心态、什么样的诉求，你都没有必要去做3亿这样的数字，因为这已经是不是疯狂不疯狂的这个结论了，而是这个丧心病狂啊，是不是？一天3亿，怎么可能？不过呢，也有人说，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真正的大数据。就怕戏太过了，这个世界已经弄得混乱了，是吧？好人坏人是好是坏的，我们就不要给自己加戏了吗？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深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当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远燃烧的太阳。 雷出国记。 OK， 今天又是一天高考时哈，但是呢，在这个大考的氛围当中呢，李雷家的孩子也睡不着觉啊，很紧张，因为这个考生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哈。于是呢，这个李雷看着儿子睡不着觉，就心里说：“哇，you have get situational insomnia。”什么是 situational insomnia？ 这就是情境性失眠。Well, the situational insomnia refers to a temporary form of insomnia. 它只是短暂型的失眠啊。That occurs as a result of short-term factors. 它的发生呢，是因为一些短暂型的因素，比如说高考，比如说这个失去工作、失业，比如说离婚，比如说家里的人去世，这些都是因为短暂性的这样的因素，短暂性的失眠的话，都叫做 situational insomnia。还有比如说换了床睡、认床，是吧？不过到了办公室呢，李雷中午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怎么就睡不着呢？然后同事就说：“哟，李雷啊，怎么啦？你认床啊？”李雷说：“我不认床，我认人。” 周末午夜很快，晚上已过了夜半，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理他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唱起我午夜说拜拜。一路希望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一台散发美丽传奇单，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多久没接受这邀请吗？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海岸， Don't you know， 给我全不一样，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等着我心情摇摆，等着我不要伤怀，等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力量，接受这邀请吗？ I love you， 走出

满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找回十几个学生的准考证， 这个逆行啊，闯红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准考证拿到了。这个新闻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哈。大概呢，我说一个大概啊，就是早上，昨天早上这个8点的时候要考试，那这是发生在重庆啊。有一个老师呢，他是带着十几个考生去学校，到了学校才发现呀，准考证没带，十几份准考证都落在了宾馆，于是就向民警求救。民警当时为了把这个准考证及时的送到考生手中，让他们准时的去考试，果断的闪起了这个警灯啊。有的这个新闻当中说，他们逆行穿过早高峰的车流，原本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民警只花了十余分钟就把这个准考证取回到学校了。还有一些记者说呢，民警是果断的闪起了警灯，拉开了警报，一路闯到校门口，本应该耗费40分钟的车程，仅花到不到15分钟的时间。我看了这么多条关于这个新闻的报道之后啊，这个民警具体花了多长时间，是10分钟还是15分钟，这整个车程是半个多小时还是40分钟，我已经不太知道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这记者当时肯定没有带秒表。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灯光也暗了，也没点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que ser en uno para ti, un lugar de tu remontarse en eterno.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4号下午，市长刘连杰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到黄土庄镇，就气氮煤工程、散乱污企业治理、渗坑治理等工作进行现场调研。刘连杰先后来到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东小汪村，查看气氮煤工程进展情况。刘连杰指出，推进气氮煤工程是一项重大的环境工程、民生工程，对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镇各部门要切实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深做细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加快组织实施，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相关知识，让群众乐意用，用得满意。就保证施工质量，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积极参与督导土方施工中的施工规范、人员配备、水气双贯通工作中存在问题。刘连杰在现场做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各相关部门和镇村要通力合作，确保质量，加快气氮煤工程推进工作。刘连杰还实地查看了散乱污企业治理情况，与镇村干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散乱污企业关停取缔、规范提升、整合重组等情况。每到一处，刘连杰都鼓励企业负责人要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工艺技术和设施装备的改造提升，延伸产业链条，打破散乱污的泥饭碗，打造转型升级的金饭碗，真正实现腾龙换鸟、凤凰涅槃，走上创新发展之路。刘连杰还对渗坑治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查看，要求各镇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高度重视，排查彻底，整治到位，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全力推进渗坑治理，严防渗坑污染反弹，确保取得实效。14号下午，我市召开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和廊坊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去年以来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对我市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把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首要任务，组织引导广大党员真学真做，解决问题，发挥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全市党员四个意识明显增强，注重学习方式，党支部主体作用明显增强，搭建平台载体，党员意识和党员作用明显提升，解决突出问题，基层党建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就推进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及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刘增禄要求，一要深刻认识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二要明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推进思路，三要全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任务落实。

是从前。在的是容颜，怀念的是依旧昨 天。因为一粒三三，一粒三三。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初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冲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是由雪雷陪着你。同时，今天和节目那头的你一起聊一聊你做过的一些糊涂事儿和傻事儿哈，也都是欢迎互动分享。戴戴留言说，我小时候啊，推板车。就你知道那种两个轮子的那种小板车啊，然后呢两边可以坐人的那种，然后呢就我的小伙伴就坐在板车上，我就推着他们，正推得起劲的时候呢，他说来了两个另外的人，他们就一脚把我的小板车踹翻了。他说当时我就没有控制好我的小板车，这个板车就直接翻到了水塘里头，懵啊，我的小伙伴都掉到了水里。然后呢旁边的那两个人就说，哎，你怎么还不下去救他们呀，跳啊。我当时想都没想，扑通一下就跳下去了，然后就使劲的喝水。另外呢，他说结果就是幸好大人发现的及时哈，我们这群小伙伴都救了上来。当然这件事呢也是一个提醒哈，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们出去游泳的时候，不要在这个野池塘里游泳，要去游泳馆里头，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哈。另外呢，其实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当别人喊你跳的时候，你要学会说一句话， You jump, I jump， 你先跳，你跳我再跳，知不知道？都好不容易来世间一趟，怎么可以说跳就跳？同时，荧幕那头你有什么傻事糊涂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逆流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 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你什么什么可珍惜，流浪人和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相遇。交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相遇。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不会迷路。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戏。过一路的旅行，只能少住一个人。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你什么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和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不会迷路。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这是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说的，说我们都好不容易来这个人间一趟，要好好的爱自己真的想爱的人，要好好的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要好好的过自己真正想过的日子。好不容易来一趟这个人间呢，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看这个现在的物价哈，现在的环境，现在的人心吧，所以好不容易来人间一趟，但要想好好的待在这个人间真的是更不容易。观念是什么？快学会游泳。 在没有星星的一个夜，我全身无力没有电，说一句简单却觉得情会那么累，有没有掉下一滴泪？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拿捏你永远学不会，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力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千万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难免你永远学不会，你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

雪来陪着你，今天聊一聊你生活当中做的那些傻事儿、糊涂事儿哈。这也是刚刚的那位新听众王站的留言啊，说这个前段时间呢，就开车的时候，副驾驶座上是有人，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钱包搁在了这个车门槽当中，但是在出这个车的时候，关门的时候哈，这个钱包就啪嗒一下掉在了地上。于是呢，他就说，就说我去，后来就回到原点去找嘛。他说就没有找到。说这个世界上啊，好人还是不多呀。说我这钱包里钱你可以不给我，那些关键性的什么信用卡呀，我的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还给我好不好啊？然后呢，安娜就说，王战好人多，你没有遇到而已嘛。我认识很多好人，要不然我安排见面一下。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